我粮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吆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此前的主题，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我们接着啊，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几天来呢，我们正读到的呢是三字经里啊介绍儒家的四部典籍四书的一个段落。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左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义。今天呢，我们该看这四书当中的最后一部了。做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介绍大学和我们昨天读到的介绍中庸啊一样，都是先把作者点出来。做大学乃曾子，曾子啊，孔子的弟子。我们在之前讲到这个信用问题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曾子的故事啊，曾子杀猪，为了兑现给孩子的承诺啊，不逢年不过节也把家里唯一的这口猪给杀了，一个非常重信用的人。我们说孔子这么多的徒弟，孔门72贤人，可是呢，在《论语》当中能够和孔子一样并称为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呢是有子有若，一个呢就是这位曾子曾参。别人都是直接叫名字嘛，只有曾子和游子这两个人同样呢也被尊称为子。在儒家思想的这个传承中啊，曾子呢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孔子自己在临终的时候啊，把自己的孙子就托付给了曾子啊，就是等于让自己孙辈的人你继续学习，跟着谁学呢？跟着我这位弟子曾参来学习。我们读三字经介绍四书的段落啊，读到这儿的时候其实还能有一个发现，四书儒家的这四部典籍啊，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恰好啊是从孔子算起四代儒家的思想家，每人贡献了一部。当然我们知道论语呢，这是群弟子记善言啊，本身呢就是孔门的这些弟子和再传弟子大家呢一起来完成了这个编纂的工作，记录了老师和弟子们啊一起所说的这些话。但是呢他所呈现的这个思想和这些话的这个原创者是谁说的呢？仍然是孔子。所以我们姑且呢把这个呢也算到孔子的头上。那么紧跟着呢之后的曾子啊，孔子的这位弟子创作了大学，这是四书当中第二代的传人啊，留下这么一部。那么第三代就是咱们昨天所说的做中庸，子思笔，这是孔子的孙子。而孟子呢是子思的弟子，正好四代人每人贡献一篇，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那么三字经的作者在给孩子们开列学习四书的顺序的时候，把这部大学呢放在了最后，这是他的观点。当然这只是他在学习上啊所开列的一个顺序，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位三字经的作者呢认为大学这部书不重要，或者说逊色于其他几部。事实上您别看大学这部书它的篇幅是最小的，总共只有1700多字，在四书当中就属它最短。但是历史上很多的大思想家儒家的学者呀对这部书都非常的看重。比如说朱熹就把大学列为四书之首啊，他没有把论语列为之首，反而呢开列出了学庸论孟这样一个学习的顺序。那么这部大学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它到底好在哪儿呢？三字经的作者紧跟着用六个字啊给我们做了一个精炼的概括，自修齐至平治。您别小瞧这六个字，这六个字概括的是中国文化精神史上啊非常重要的八条目啊，虽然他没有能够把这八个条目呢完全覆盖上，但是他所代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理念，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它的重要地位啊是无论怎么评价也不过分的。了解修齐治平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学这部书的书名啊，这个大学两个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它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上大学考大学这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学，的确它的前身啊，或者说这个词的出处，就是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四书当中这部大学里来的。当然我们今天的大学，它指的是一个机构，是一个高等学府，和当年这部书大学两个字的含义呢，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了。即便是在四书当中，我们看到大学这两个字，历来呢，人们对它也有两种认识啊，一种说呢，这个大学指的呢就是广博的、博大的学问，这个是和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到啊，有一些这个墨学啊，这个不重要的那些相对应的这么一个说法。而另一种认识呢，认为这个大学啊，就是针对我们之前所说的啊，这个小学中至四书跟那个小学相对应的，小学基础的这些知识学完了，进入到大学阶段该去学什么呢？学习那些啊，去为着我们的这个道去努力啊，归根结底实际上就是要去从政啊，要去辅佐一国之君，去施展自己的才华，把自己的这个抱负啊实现。那么这样一种认识呢，等于是说这个大学呀，指的呢就是君子啊如何去从政这样的一种学问啊，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大人之学啊，叫大学。这两种说法呀，我觉得倒跟咱们昨天介绍中庸的时候说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啊，对这个庸该如何解读，我觉得和它有些不一样。因为中庸的两种解读事实上呢是存在着冲突的，而对于大学的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啊，它们之间其实是可以共存的，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就是大学这个词在我们的四书当中所出现的大学本身就囊括了这两层含义。大学这部书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啊，它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这三个纲领八个条目构成了我们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核心的价值观。那么三个纲领是什么呢？大学的第一句阐述的就很清楚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呢要说明一点，对于在亲民这三个字啊，从古至今学术界呢一直是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呢，这个亲啊，它是一个通假字，通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新旧的新啊，这个新民的意思呢就是使得我们的百姓啊，使得人们愿意弃旧向新。另一种解读认为呢，这里的亲民啊，指的就是我们应该呢亲近仁爱我们的人民啊。这两种观点都有相当多的人支持，也都有很多的这种理论依据啊，前后文的这种解读，可能我们今天也很难说去说服所有的人都去接受其中一个观点。我们在这儿呢，咱们就按其中的一种观点呢来读，按一种观点来解释啊。但是呢，您要知道啊，在这个问题历史上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什么意思呢？大学的宗旨就是在于要去弘扬那些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向新，在于使人达到道德上最完善的境界。那么八条目是什么呢？大学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成其意，欲成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这个顺序是说什么呢？古时候那些打算要在天下啊去明明德，弘扬这种光明正大品德的这些人，他们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去福泽天下，先把你自己这个诸侯国你先管好了。假如你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那么你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假如你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那么你自己首先要先修养自己的品行。假如你想修养自己的品行，那么你首先要端正你自己的心思。假如你要是想端正自己的心思，那么首先你要使自己的意念呀很真诚。假如你要想让自己的意念真诚，你要先让自己获得足够的知识。而获得知识的途径在哪儿呢？致知在格物，就是在于考究了解认识万物的道理。这个过程我们说在几千年前呀，我们的先贤就了解到了我们啊，任何人你哪怕说有再宏大的这种理想抱负，也绝不可以纸上谈兵。任何一点啊，这种远大的理想，那都是需要你从根儿上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去前进的。 我们到今天现实社会当中还有很多人啊，他们的这个想法其实是停留在空想阶段的啊，老想着我将来要怎样怎样，我要成就一番事业，却忽视了无论多么远大的理想抱负都离不开最初脚踏实地的先从啊深造自己，我们说修身开始。这一点三字经的作者在给孩子们编纂启蒙读物的时候也非常的重视，所以在介绍大学这部书的时候用六个字做一个概括，自修齐至平治。妈，你们现在不是已经开始学习了吗？甭管将来你有什么样的抱负，先从修齐修身齐家开始，往后再去想治国平天下的那些事儿。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曾子在大学这部著作当中啊，把刚才我们所列出的这八条目啊，这个顺序用刚才那种方式进行表述之后，他觉得可能还不够，还担心呀、啊、不够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络语言，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曾子倒没有说三遍，说了两遍，不过这第二遍说的跟第一遍呀、啊、顺序上不一样，调整了一下，他把刚才的这个顺序倒过来又讲了一遍，生怕我们不重视，生怕我们不明白，或者说有所这个忽略吧。这回是怎么说的呢？倒过来的这个顺序啊，是从头开始往你未来远大的这个抱负上去一点点的推进。这是一个什么顺序呢？格物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到这里我们说这八条目就清楚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去回溯回看这八条目，我们会发现它对于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们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这些先贤呀，按照这八个条目去度过自己的一生，甚至于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那么这八条目的核心到底在哪儿呢？大学里其实也说得非常明确，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什么意思呀？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要修好自己的品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没听说过有本乱了，修身修得不好的，别的还能够做到，那是不可能的。自己的品行修不好，你的家里面能太平吗？每一个家庭不太平，这个国家能太平吗？每个国家都不太平，这个世界能有太平吗？几千年前呀、啊，我们的思想家就在自己的著作当中阐明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放到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其实还有很多人没有把这一点想明白搞通。今天我们复兴国学，重新去学习我们历史上先贤的这些典籍，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我们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当中啊，去汲取营养，来指导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当然了，说到曾子啊，这位大思想家，我们相声爱好者对他一定也不陌生，因为我们的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在自己的一段相声作品当中啊，曾经多次提到过曾子以及他所谓的曾子的言论啊。当然那些言论似乎和我们今天介绍的大学当中曾子所说的这些话实在是有点不在一个层次上。会是些什么呢？我们来一起重温马三立先生和张庆森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开州场》。 咱俩说一段啊。 好啊， 咱们老没来到北京演出来了。 可不是吗？ 马三立跟张庆森首先跟先给啊北京的各位听户们问好。 哦， 一般的听众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是啊， 知道说马善人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什么？ 因为这几年呢。 你等着再说嘛。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是啊。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不知道。 呵，马善人。 谁呀、啊、 就是我。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啊、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哎啊，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曾子曰， 是吧，别约了，行了行了，带约出去大白话也好不了。哎，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哎，对 哦，平常嘛大伙儿净吃这个， 天天这么吃， 那么节了年了的也吃这个吗？ 哎，逢年按节 啊， 还要多给点。 哦，鱼贩单舍吗？ 多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啊。 哦，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乐意啊。 乐意过年不乐意啊？ 乐意啊。 哎呀，贫苦人等没有过节过年的力量， 嗯， 怎么办？我们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 哦，去一人给一份吗？ 无论大人小孩， 每人给一份。 每人一份。 比方说要到这个五月节。 五月节啊， 嗯， 每一个人呢给50粽子。 哦，50个粽子。 哎，对喽。 2分钱一个的。 啊，2分钱，2分钱那怎么吃啊？2分那么点小粽子。 那多大？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哦，一尺来的。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40个枣。 哟， 40个枣。 您等着吧，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定做的。 哦，定做的。 定做懂不懂啊？ 就是专门做的。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嗯， 每一个粽子包40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哦，粽子 一人50。 还有什么呢？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8大杏，20黄白粽子，20佛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物帕，10块五子饽饽，3挂葫芦，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臭了管坏。 花都每人给一份啊。 哎，对，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花 是善吗？ 那么要到这个8月节呢？ 8月节啊， 嗯， 每人给2个团圆饼。 哦，2个团圆饼， 小的 4两一个， 6斤一个。 六斤一个算小的。 哎 啊， 6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的。 哟，那您吃的多大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30多斤。 哇， 30多斤一个。 哦， 这么大个儿，这么厚，没有馅儿，掰掰不动，拿榔头砸， 打打。哦，豆饼啊。 哎，8月节吃那个。 哦，8月节吃豆饼。 谁说豆饼来着？ 你这说掰掰不动，先榔头砸，那可不是豆饼吗？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的 什么呀？ 月饼。 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哎，这么大个，定做的。 哦，定做的。 定做懂不懂啊？ 啊，就是专门做的。 哎，定做的大个月饼，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哎， 吃去吧。 啊， 一个就够。 什么呢？ 每人俩。 您等那儿，等那儿。个儿大馅儿好，什么馅儿？ 馅儿好。 什么馅儿？ 10遍的。 是。哎呀，10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10斤的，好吃。10斤，您叫什么？10遍。哎呀，什么叫10遍的呀？那叫10斤的。哎呀，哎呀， 是啊 啊！ 你说是10斤， 对了， 我懂，10斤是10斤的。 嗯。 我们家吃这月饼，这叫10遍的。 什么叫10遍的？ 这馅儿叫10遍的。你瞧这么大个月饼， 嗯， 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变 得心应手。 哦， 就怕你不说话，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儿，只你说它就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瞅瞅掰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哎，一掰，嘿，白糖，是吧？你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野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 嗯， 再掰瞧瞧，哎，野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10遍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有这个馅儿没有啊？ 有。 这叫什么月饼？ 这叫10遍的月饼。 哪有啊？ 就您马家有。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听您说的吗？ 哎，那就完了吗？ 这不信我还该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2个团圆饼。 每人给2个。 还有什么？ 还给10字来红，10字来白。荤， 嗯， 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鼻子，10沙果，10个白梨，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8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